暖阳暖阳。 些谁呀梦呀些梦呀梦手呀梦谁呀高龄呀些空地大呀他有呀这个呀都地牛哦啊就不那说就老要大那娘哦谁呀大梦那说万宁哎一旦娘哦谁牛风手的要大大路娘手的能盖房养牛等个等比咯等用得嘻嘻了啊我多在啦比啊丢啦不难咯个带要么有劲啊错比咯谢顶啊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难累要大娘哦谁大忙就万年流哦啊呀看咯大大落牛呀看咯该放羊娘呀卡给发扬我多在拉比呀丢拉波娘我热带有几能啊说比有些定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也要大娘哦谁他们那说发扬牛比丢丢好命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刀呢比丢啊丢高乌冬比丢啊丢比多讲牛 明日日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多得比亲了得少牛我去比阿梦丢丢我去比阿梦阿强要得了丢丢地球阿梦老白手那要丢你几岁啊那二岁阿梦又想你来地球在地球地球在地球丢丢丢的梦呢安定能量梦去多些安定能些多想要得靠干嘛呀了丢丢靠干嘛呀了不丢不丢要梦到带少你哦安定等要比多想你等阿比多些要给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老爹不爹地球阿们老大少要给你几岁那二岁就想你哦对吧 娘，娘，我谁能梦不想留？爱就要梦多些等。我就要梦多些等。我就要梦几斤重哟。我就要梦谁发发哦？哎，娘。那地球要梦地震喽，地球带骨掉牛。你地球带骨掉，娘家侬要梦想多变哦，俺家只要梦想老哦，家只要梦就多变啊。在大山几天要生山两月生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爹 那个那个别的不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比丢丢丢，比多多鸟。 我别丢丢丢的。 比呀，说菜我要梦，说菜我闹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老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家老说，哎不能梦来煮汤，老我家里老哎不来丢爹呢，娘啊梦老我管着。娘娘几下子，娘到我过多，娘娘几个月， 娘多那胸膛我拉牛，我个丢酒鸡带哎，俺都开蒙沙城牛，我个酒鸡带丢在旁我怕我娘心有干呢哎，公拉送丢些车牛。喇叭丢些西要干能裂裂啦人要这的梦怕我怕娘我那心有卡牛喇从那梦一人吹喇叭欧塞西牛干能要梦裂啦人要这怕我怕我那心有卡牛 妈爹爸爸他们只爱我的娘娘啊对吧不强啊不松啊不消失就是我的大红娘啊 我为娘娘 啊老娘学习大 Yeah. 丢难。 个大爹，好嘞，说那要哎，你们要出力把山啊，我听哎，你们自己打呀心啊，要哎，那阿莫就进啊。要哎呀，你喜么多变呀？要哎，那红罗拉梦呀？啊哎，妈的，地上的这生啊，要哎呀，大那大不就呀？干脆呢要哎呀老皮就乱就干些呢要哎呀让我把你看呢要哎呀把你飞碰呢要哎呀把爹色现呢要哎呀用可老色凶呢呀嘿 呀呀嘿就得跟着呀呀嘿就得跟着呀呀嘿就得跟着呀呀嘿 要多难老让不起不干让不起再谁将在要么好几年让地要么好工吧就讲话让别有胆量傲谁喽 哎你 要爱当地要保存爱当地街道有当地街道要量傲谁无恙呢 哎你 哎在老东好奇在老牛牛我娘来牛我们下愿等愿再来愿大大有梦开放好奇没丢不想好有梦就能走就帮比有梦走走点让能走丢我那大要比高头汽车比高头卡要比高头不大就是爱讲的呀不一就是爱家一就是爱家一就是爱家不得是老下流那就让他来吧是不是我一不得是老下哟等我去有梦爱家干不落有梦爱家让有老爱想有爱当啊你高中爱当你街道又当你街上人傲在又没有样的哦就来个就去哦万来啊上农村又没晒在啥不能傲到啥也无样多多久一到无傲娘要多大便便他又没好好家家你我们在这边不拿到边别我拿掉就到别到我拿哦叫别别别别别要么口号找找要么在这姑娘嘎大到不拿掉姑娘一边让过去一不拿掉手拿掉要么不空说话要么不灭地来爱拿往来扶你哦要来看老面小娘好老面那好好送好那万万要得呼你别装来没法俺家没那弄俺没那该走比出面娘高比那没丢菜比就在老母哦要来看老面比只要丢大便那年光阴就这样走你带上就二号那杀上二号那牛哦你记得就打别人在光阴路上天带上你二号那牛杀上二号那牛哦那呀莫奈莫妈呀莫那莫牛呀没通你手呢阿弥陀佛，要么不走，要么不走，西天不走，西大，走起呀，忙也当了西，牛也当了西，手里就扎西奥，扎盘菜就扫豆。这那个西不打的，来菜放。沙场阿来阿来菜酒阿来菜阿来要么菜来得酒阿来要么菜来饭沙场莫说可以酿炸两个可以炸大件丢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么了给动了的哟还有弄个拉拉都不菜哟给别人 说谁才看到 喊不留。